也有罪。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，我知道你一定几夜不能睡，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。爱无罪，再过一百年我都这样以为，活着本来就很累，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。我一定要心碎，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。爱无罪，再过一百年我都这样以为，活着来就很累，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犯罪。爱无罪，为他吃尽苦头我也无所谓，如果一定要心碎，是我的荣幸能为你把心碎。

不会有太多难过。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hether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969精英爱听榜。 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没有显赫的家世，没有惊人的才华，更没有人脉资源，能够成功的秘诀也很相似，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积累。坚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一件事情重复21天就会形成一个习惯，而一个习惯坚持花费10000个小时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。要知道，所有的逆袭都只是努力和积累的另一个名字。